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龙须沟啊，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以来啊，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也甭管这沟水啊多脏多臭多有害，也没人过问。不单如此啊，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那个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直到了1950年春，新中国成立以后了，人民政府这才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很多事项里，这件事儿是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呢，这政府啊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可还是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呢，政府也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啊，哎，只管给达官贵人们修路盖房，哎，也不是只管修筑那些个通衢大路、脸面工程、粉饰太平，而是最先找到最迫切的事情做。尽管这个龙须沟啊是在偏僻的地方，但是政府呢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就是人民政府，哎，所以这是真给人民服务啊。这样感激政府的不只是龙须沟的人民啊，有人心的都应当感激。老舍先生当时就写说，我呀也受了感动了，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的好不好，我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哎，这就是老舍先生啊写这个龙须沟的写作经过这篇文章里边的这么句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当年创作话剧《龙须沟》那真的是由衷而发。此后呢，老舍先生也获得了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而在1977年之前，这也是仅有的这么一位人民艺术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在北京故事里讲述这样一位北京人物，就是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47回，龙须沟和人民艺术家。这龙须沟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金鱼池大街一带。那当初为什么叫龙须沟呢？因为老北京啊，这个水道众多，其中有一条明沟，正是啊在正阳门大街被天桥分为左右两部分。北京民间传说说，正阳门是龙头，天桥是龙鼻子，龙鼻子左右两个细长的水道，那不就是龙须沟吗？其实在1950年以前，除了北京人自己知道龙须沟，外地人不知道，这不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您上别地儿去问说北京有个龙须沟，不清楚。但是从1950年开始，这条不起眼的臭沟可在全国都出了大名了。那是在1949年底， 老舍先生回到北京以后啊，他发现了好多新鲜事儿，比方说旧社会卖苦力的洋车夫当上工人了，腰杆子挺直了，妇女们纷纷走出家门进入工厂做工了，老百姓们也不再烧香磕头拜灶王爷拜菩萨了。老舍先生觉着眼中的这一切呀都太了不起了，他十分激动地说，这样的事情啊，不止当地的老百姓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之感动，我一定要为此写一个剧本。那老舍先生在创作《龙须沟》和《北京人艺》在排演的时候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结合后来拍摄的电影录音片段，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老舍先生写的这个剧本就是《龙须沟》，他要通过新旧两个社会的鲜明对比，把那些个让他兴奋让他激动的事儿啊都给写出来。老舍先生写的很快啊，当时整治龙须沟的工程还没完，他的剧本就写出来了，并且呢亲自把剧本拿到了北京人艺要读给大家听听。老舍先生这部新作品会得到北京人艺众多的导演演员艺术家们怎样的看法呢？让我们呀先听一段电影《龙须沟》的剪辑录音，之后我们慢慢的再跟您说。这是一段啊影片开头时大杂院里的众生相。 哥哥来帮我， 趁这会儿天晴我去捡煤糊去了。 哥哥，你昨说给弄点小金鱼的呢。 好，我给你弄啊。二嘎子，你到车行去打听打听，你爸爸昨晚上怎么一夜没回来。 哎， 四哥一夜没回来， 可不今儿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妞子，妞子，还买水倒了去，别净贪玩，快点弄完了我好做活。留神瞧着地，地滑别掉到臭沟里去。 娘子，你不知道干上了。 嗨，还能干上得了，我溜溜一夜没睡，扛的东西不要紧，这点烟这点茶叶一受潮还不就全完了。 哟，全都湿了。 还好，大妈。 阿弥陀佛，娘子，不容易啊！这些年亏了你一个人撑着。 峰哥抹不起脸来卖苦力去 了。春儿， 没法子，疯子也是怪可怜的，老没走对字儿，这不就是世道硬给逼的吗？ 哎，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影《龙须沟》的剪辑录音。下边呢，咱们就来说说老舍先生在北京人艺念完了《龙须沟》的剧本以后啊，大家都有什么反应？听剧本的人中啊，有一位21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于世之先生。于世之先生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老舍先生读的时候啊，那就是把我带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剧本里的那些人，我都是似曾相识，那些台词儿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他们长大的。王大妈就像我的一位亲戚，赵大爷像我一邻居，特别是丁四嫂，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下边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电影《龙须沟》的剪辑录音，丁四嫂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叶子扮演，二嘎子由牛奔扮演，程疯子由于世之扮演。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了吗？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这就怪了。 吴大爷，吴大爷，快来 瞧金鱼。啊，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 我看看金鱼。 牛三，买大西鱼，越西呀。金鱼儿嘞！ 妈，哥给我两条小 二嘎子，金鱼哪儿来的？ 卖金鱼徐六给我的。 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啊？二嘎子，趁点跟我说实话。我们穷，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不能偷。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妈，我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儿。 四嫂，妞子过年就嚷嚷要小金鱼儿，你就让他养着玩呗。 二妹妹，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二嘎子真是偷来的。 二嘎子，说实话，全由我了。 徐六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我就拿了这个小缸。妈，妹妹连一样玩意儿都没有。 二嘎子，咱们没有，咱们也不能偷。 去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乖孩子，别哭，赶明啊，妈有了钱咱们买。 别走，咱把鱼留下。去，拿你凤大爷大褂给徐六送去。 哎，那哪行呢？ 他只要小妞子他不哭，我这半辈子不肯脱的大褂我不要。 哎，凤哥，穿上。 不， 二嘎子。 二妹妹，哪有那么办的呢？ 咱们这除了苍蝇就是蚊子，就让他养两条小金牛玩玩呗。 妞子，还不谢谢。 二姑姑，奶奶，谢谢了。 不谢，好好养着，别叫野猫叼了去。 哎， 别生气了，敲小鱼儿，这多好啊。牛子，要回一个。 买大需要，哎，需要金鱼嘞。 还真像。 1950年话剧《龙须沟》开始排练。这话剧也分为新旧社会两大块，打这儿起呢，演员们就得先回到旧社会。好在这都是大家经历过的，难度啊并不是太大。虽说演员们都经历过旧社会，但是体验生活还是相当重要的。于是之先生为了能够把单弦一人程疯子演好，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扮演的程疯子是单弦一人。哎，单弦呢，那是演员手持八角鼓，边打鼓边唱。有的演员拿八角鼓这个手型啊，很像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种兰花指。所以在生活中呢，于是之先生就刻意的在生活当中都模仿这个手型。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焦菊隐先生的充分肯定。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其实啊，《龙须沟》这个戏还有一个演员为了艺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谁呢？就是扮演丁四嫂的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叶子女士。当年为的是丁四嫂这个人物更贴切，叶子女士为人物啊设计了一副哑嗓，但是这几十场戏下来，她的嗓音可是严重的受损，而且后来再也无法恢复了。作为一个演员，为了一个人物而牺牲一副好嗓子，叶子女士的这种精神永远激励北京人艺的众多演员们。下边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电影《龙须沟》的录音剪辑，感受一下叶子女士那份崇高的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叶子饰演丁四嫂，张伐饰演丁四。 杂货面带回来了吗？忘了啊。拿钱来吧，我自个儿买去。 没钱。 钱哪儿去了？ 你让我睡会儿成不成？ 晌午的饭还没辙呢。 你瞧你怎么不理茬啊，这等了你一天夜回来蹦子没有，家里揭不开锅你管管。 我在外边死活你管吗？ 在外边受够了窝囊气，回来还受你的气。 我给你气受了，砸个面砸个面不带，钱钱没有。好，这家也不我一人的，你们管他谁不管。 好，我不对，我不该回来，我该死在外头。我走，我滚蛋。 你上哪儿去？ 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 你揍人！给你揍！给你揍！ 这就揍你！ 揍吧，揍死了倒痛快。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叶子在电影《龙须沟》中的精彩表演，他把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其实啊，在电影中还有另一位女性角色也很值得一提，她就是一直陪伴在程峰的身边的程娘子。这程娘子的扮演者呢，就是在《烈火中永生》中扮演江姐的于兰。其实于兰在拍摄《龙须沟》的时候啊，也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的。 我那是抗美援朝回来了，我已经都怀了田壮壮了，那腿呀、啊、都肿得老大老亮老亮的，但是我都没有退缩。导演呢就笑了，我呢就要你演的这个形象，我要你把对程疯子的爱能演出来。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于兰女士的讲述，下边呢我们就来欣赏欣赏他在电影《龙须沟》当中的精彩表演。于兰是娘子，于世之演程疯子。 大妈，二妹妹，黑旋风逮着了。真的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妈，黑旋风逮着了。疯子疯子疯子疯子，你听见了吗？黑旋风逮着了。黑旋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疯子？ 娘子，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你。 别这样疯子，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别这样，别这么憋着，这些年你不就什么都憋在心里才把你憋成这个样的吗？ 娘子，这么多年让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风啊雨啊的来接上混，你打我这当男子汉的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可那个世道，那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逼得我不能干活，他们逼得我。 是啊，这不是现在好了吗？事事有人民政府给咱们撑腰，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毛主席让咱们抬了头，咱们可就得像个抬头的样，咱们得高兴，得痛快。 娘子，我高兴痛快，这要是不解放，像我这么个人呢，还不就那么就完了？那也得算人生一世啊。 要不说毛主席像太阳了。 人民政府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娘子，赵大爷说得好，说旧社会啊把我给逼成疯子，可新社会呢要叫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娘子，往后啊我要好好干，我要卖力气干，我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对，这就对了。疯子，把你心里宽敞宽敞，打起精神出去找个室友，也让我出出这口闷气，给人看看你爷们不是没本事。 哎呦，娘子，往后啊也就不要再管我叫疯子了。我不疯，我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我再不叫了，往后啊谁也不许再叫了。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讲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故事。 今天是第47回，龙须沟与人民艺术家。从1951年2月2日在北京剧场首演起，连续演出的年底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呐。龙须沟在上演以前啊，曾经有人提出，当时仁义正在演保尔柯察金，而且当时朝鲜战争激战正酣呢，上演这么一部戏是否合适啊？周恩来认为龙须沟很有现实意义，哎，对于确立新政府的威望是大有好处，全力支持仁义上演龙须沟，这样才有后来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对老舍的支持是一贯的，是强有力的。后来有人在老舍获得了许多荣誉之后啊，感到不服气，特别是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这个称号，有人不满，因为这老舍啊，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穿衣打扮，都不像自己人。这什么叫不像自己人？就解放前没要过饭。您都没想到，其实当年老舍先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呼也并不简单。那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呢？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我们现在看来那是明智时规，他的根呢就在民众当中，他对解放前的天桥多熟悉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又是怎么和天桥的艺人们和普通的老百姓们交往的呢？还请您继续关注徐徐大来话北京，我们接着给您讲述北京人物老舍故事的第48回，人民的艺术家。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啊是北京小曲儿。刚才咱们说老舍跟龙须沟的故事，这里边还有一个著名的事儿，就是于世之先生为了要塑造好程疯子这个单弦艺人，还亲自向当时的八角鼓名票金文元先生求教。哎，这于世之在这个自个儿的这个自传的这个文章当中写得很清楚，先去找的是当时的单弦泰斗啊，就是这个荣建臣。荣建臣说，那你找我徒弟去吧，就是金文元。就后来我们叫金喇嘛，也当喇嘛了啊，金文元先生。那荣建臣先生的高徒，唱得也好，他就写的详细去找这个金文元先生怎么去学，怎么学打鼓，怎么学唱，甚至于就当时连说话的语气、日常生活的方式、手势动作都死学着金先生。为什么？他就要塑造好一个单弦艺人嘛。所以在电影、在话剧中啊，这个程疯子唱单弦这艺人的感觉呢真是太强烈了。那下边呢，咱们来听听电影《龙须沟》当中程疯子唱单弦的片段。当然在舞台上是程疯子自个儿唱，在电影当中配音的那就是金文元先生。好，咱们来欣赏欣赏。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带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Oh!